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癫，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个礼拜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咁阿 O 继续咧同我好拍档 PC 施俊卿一齐做节目嘅。早晨 ，PC。 早晨啊 ，O。 早晨，同你一齐咧讲下饮饮食食先啦。咁啊，开咗蟹季未啊？ 未啊？ 系咩？大闸蟹已经当做依家系食乸先嘅，迟啲系食公啦。据我所知道， 冇错。 但系你嘅家乡菜嚟 嘅， 系 我嘅家乡菜嚟噶。 系啊，咁啊，但系你未开呢排忙啲系嘛？ 冇错。 冇时间啊！你去啲帮你拆埋蟹嘅地方。 我最近系睇咗片咧，教大家点样去拆蟹咧， 砌翻只蟹出嚟系嘛？ 系啊，好精彩噶，我觉得。 嗯，你中意砌积木嘅，我知道，我就麻麻地啦。我中意食嘅，同埋我中意翘埋只手食嘅，希望有人服侍啦。但系都比较难啲嘅。我咧今年高端嘅去过一间啦，叫做平民去过一间啦。平民嗰间咧就简单啲嘅，可能$100一只咁样咯。咁你咪譬如你食到四只，咪$400咯咁样。 哦，咁几好喎、 啊！高端嗰只咧劲啊！哇，有人梳晒啲肉俾你咧，跟住咧嗰个蟹粉咧，即系全部爱嚟咧捞面啊！ 咁有爱 喺你面前将啲大闸蟹嘅蟹膏啦。不晒出嚟啦，咁佢会表演俾你睇嘅呢个过程系。 喂，我呢一类型咧，我系特登翻上海食 嘅 喎。 系啊，其实咧深圳都有嘅，相对 系因为佢有好多连锁店嘅，其实 系啦、我知道就大家如果礼拜六日有时间翻去湾区，譬如喺深圳啊、珠海一带咧，都有呢个嘅服务，同埋个价钱都。唔贵嘅，其实闻说咧，今年阳澄湖咧系大丰收，啲、蟹咧已经预告咧，任何时候都系食到高质噶啦。 咁紧要，喂，你食过最大嘅大闸蟹几多量先？ 我又普通噶咋，我又唔舍得食啲好。叫做好貴啊！即係因為有陣時去到係咪最大係幾多量嘅話？ 我其實唔知道最大幾多量，不過我上年咧 係 有個朋友就揾咗啲好高質 嘅，勁啲嘅， 好高質，跟住咧仲要係8-9 lbs一隻。 哇！呢啲好誇張。咁我記得翻平時都係食3-4 lbs嘅啫。其實我冇食到最誇張就係當然你話頭先食高端嗰啲，你都唔知幾多量啦，因為你冇攞隻手，即係佢幫你搞掂曬咁啊。美其名一個叫大閘蟹宴啦，因為 蟹粉宴啦，你嗰個其實 因為呢段時間咧，其實除咗食大閘蟹咧，譬如你去三聖村咧，其實都係松皮蟹嘅季節嚟嘅，即係食蟻仔好好啦，黃油蟻仔好好嘅一個時間啦。咁所以如果我要食大咧，或者食個量數足啲咧，我有機會揀蟻仔嘅。 不過咁，你啱講開蟻仔咧，其實反而咧，我上個禮拜係有食過蟹嘅喎。 哦，係咩？ 係咩咧？就係咧，啱啱喺出海攞翻嚟嘅蟹咯。 哦，正， 即刻蒸嚟食， 即捕即戒喎。係，唔係講緊食物啫。係啊，咁啊，哇，諗起都流口水啊！咁係咩蟹點煮法啊？你嗰個 都係清蒸嘅啫，係啊， 但已經夠鮮味啦。 哇！我真係覺得我印象中，以我嘅印象，我諗佢都係數一數。好而好食嘅， 哇！ 系啊，你觉得系食落去咧，系嗰种天然嘅甜味喺里面， 系 因为真系啱啱上水，即刻攞翻屋企，然之后即刻蒸嚟食，系实嘅啲肉。 嗯，咁啊，大家礼拜六日啦，又去湾区嗰度走走看看啦，睇下有咩啲好食嘅嘢啊，等大家咧可以咧啊，即系果腹之余咧，仲可以尝下鲜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又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PC， 我哋今日请嚟呢位朋友咧，就系粤港澳文化艺术人才交流协会嘅主席啦，陈俊博士啊，陈博士早晨 ，Hello， 早晨， 大家好。 陈博士好似好严肃咁，其实我眼前嘅陈俊咧系 好年轻， 系啊，TikTok 啦。 英俊 啦，而且咧风度翩翩，因为咧你都系做跳舞出身嘅，即系你都系个舞者嚟嘅，啱唔啱啊？陈俊 系啊系啊，我系一个舞者嚟嘅。 作为舞者啊，你自己都好长时间过去嗰两三年都喺深圳嗰度啦，即系去工作啦。我估你深圳会有工作室啊，会有其他嗰啲嘢噶啦，咁啊 ，Johnny。但系调翻转头，喂，深圳好多好嘢食噶，你点样 keep 住自己个 body 咁好睇啦？因为咧跳舞嘅人咧对自己嘅身材咧 系 好执着嘅，佢哋甚或乎咧。紧张过咩咧？紧张过一啲 artist 朋友嘅，即系有时我哋譬如见啲电影明星咧，都系开戏嘅时候嗰一两个礼拜先疯狂减啊，或者疯狂增磅啊。平时咧佢哋冇接剧本嘅时候咧，未必系咁。但系舞蹈员咧，我识过个 dancer 朋友或者舞者朋友，基本上咧佢哋系全方位、全天候、全时间都系食嘢好执整嘅。但系深圳美食当前。广州美食当前，你点 keep 咧？你睇下，如果深圳咧定居一两年喺唔系，如果 PC 定居一两年喺深圳咧，佢依家再重磅啲嘅，佢因为好中意食嘢，同我一样啊，呢个人啊好中意食嘢啊，好为食啊， 我都中意噶， 系你点 keep 啊？你帮我传授下你啲keep fit 功夫俾 PC 先啊！ 咁其实呢个都系我哋中意生活嘅人都中意食噶啦，咁其实咧我就点讲咧？其实我喺上边就教课比较多嘅，咁、其实我就争取多啲做示范啦。咁其实舞蹈咧就好好嘅，我哋又可以锻炼下身体啦。咁同埋教课嗰时咧，其实我觉得当中真系一种我哋叫做咩？都系一种交流，因为其实同学生之间啦，同佢哋嗰个我哋用身体 body 嘅感觉去传达一啲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不停之间都会有一啲交流。咁其实我哋当然啦，即系生活当中食嘅时候。想 keep 住都几难噶，因为我哋争取咩咧？因为最惊系宵夜啊，系嘛？系呢样嘢就好恐怖啦，因为夜晚咧，其实深圳咧系一个真系夜晚不夜城啊，咁所以当中我就。只系可以话尽量戒口啦， 因为 尽量戒口， 因为可能即系阿 PC 都会做下啲舞台演出啦。有阵时你做完一个event 之后庆功啊，在所难免啦。有阵时庆功庆两日噶， 唔系我估系个时间啊，即系我哋工作嘅时间好特别嘅。我哋通常如果做舞台咧，都系翻朝九晚十一噶嘛。咁但系咧，我成日都话做舞台有一个好处，有一个唔好处。就係、是、咧，我係太準時啦，因為我係四個鐘頭一個 break 嘅，咁九點到一點啦，係一個 section 啦，跟住一點到兩點鐘放食飯，兩點到六點一個 section， 然之後咧六點至七點放食飯，跟住七點到十一點就係第三個 section， 跟住然之後食宵夜。我話哇，呢一個時間準時過食藥， 係啊，真 係。所以咧，佢好處就係佢好準時，係唔好處就係咧 太準時， 太準時咧，然之後變咗咧，成日都會覺得。系又放饭啦，又要食饭啦，食咩好咧？咁跟住，去到 tour 其实更加明显啦。 系咁啊嗱，除咗讲 keep body 咧，咁啊请咗阿陈俊博士上嚟啊，我都想你讲下，香港咧都好多教跳舞嘅老师，或者啱啱初出茅庐，想成立一间跳舞学校咁样，大家瞄准都系想翻去内地发展，因为机遇多喺湾区入边。成立工作室难唔难？呢个第一问题。第二个问题，个市场潜力多唔多？因为艺术我哋 OK 嘅，但艺术唔可以斋艺术，冇饭开，系咪先？咁我点样去兼顾自己嘅兴趣，从而我可以教到班，收到生？咁呢两个点子，我好想 Johnny 多讲少少。 咁喺内地我哋生活咧，譬如湾区生活啦咁样，其实同我哋嗰个生活，我觉得系有接近嘅地方嘅。因为我喺香港都住咗差唔多廿年，咁喺当中咧，其实美食啦，我哋讲紧其实差唔多嘅，我觉得。当然啦，即系话可能有啲地方有啲特色嘅嘢，可能未必个个地方都有，但系其实大同小异嘅啫。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可能生活当中，譬如啱啱讲到跳舞开舞室。呢个系一般一个老师正常嘅一个过渡嚟嘅，但系咧， 我覺得深圳呢其實同香港嗰個生活方式或者係租金啊等等一啲比較詳細嘅問題呢其實似嘅。唯一呢可能我哋對於我哋一啲後生啲嘅舞蹈老師呢如果上到去呢可能都係要考慮一個就係你教嗰個人群地點啦係咪咁所以其實深圳都有分一啲區域嘅。佢哋啲區域譬如簡單啲講就係租金啦因為好現實嘅問題。咁同埋呢其實上面呢相對嚟講呢租金低啲嘅時候你係咪可以招到生其實呢個係一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喺香港可能你個認知度嗰度係多啲可能學生識你嘅。咁但係你上到去可能第一個問題就係話點等啲學生 認識 你，同埋接受你，甚至乎可能對你有個崇拜。咁我覺得呢種先可能慢慢逐步，你啲學生就會多嘅。 咁點樣做啊？即係可能拍片，定還是係即係 cover 下 backing 啊？即係我唔，因為我真係唔理解啊。 我嗰個補充咗啊，陳俊裏面一啲信息先啦。即係因為其實啱啱都講嘅，深圳淨係深圳都分咗好多區，即係可能南山區啊、福田啊、龍崗啊。其實最重要係你選擇咗喺邊一個區咧，裡面嘅人群同埋消費群係唔一樣嘅。即係例如，如果我哋選擇喺會展中心，會展中心。好难㗎喎点解呢因为佢你要諗嘅就係你嘅租金会相对地会贵啦、你消费群就变咗係一啲放咗工嘅 OL 人士啦。咁、所以你要选择係哦原来我嘅 target 就会呢一班啦。咁、绝对唔会諗学生啦。係咪咁所以如果我要返返学生嘅话我就要諗係龙岗啊龙华啊、等等呢一啲嘅区域。 其实我觉得同埋可以实质啲讲呢其实我哋都可以搵返个 partner 嘅、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解决方法。咁譬如如果好似我依家做緊嘅嘢咧，就係咁樣嘅。譬如我哋每年咧，大概會有好多地方嘅人，或者甚至乎我哋香港都有好多舞蹈家。其實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我都俾個信息大家。其實好多香港 ballet 啊，或者我哋香港舞團啲演員啊，依家已經喺深圳開緊噶啦，同埋開得都好大家。甚至乎我哋可以咁講啦。冇話半邊天可能甚至乎大半邊天都係我哋嘅、所以喺舞蹈呢個市場咧，慢慢認知度嗰度高咗之後咧，其實好多我哋叫講緊家長啊或者細路仔咧，其實佢哋係好中意，因為舞蹈係比較常叫做咩啊，冇一啲區域性嘅一啲跨別，佢哋最緊要係。中意，同埋又可以運動身體，係嘛？陶冶嗰個 技術， 所以你啱啱講即係話香港本身出過去國內咧，都有一定嘅市場啦， 都仲有得玩嘅， 係啦，冇錯， 只有得玩有半邊天添嘛。嗱，咁大家就可以了解更多啦。因為其實有陣時做節目咧，都想謀求一啲啊年輕人一啲，我好真係好中意跳舞，但香港市場可能容納唔到自己，或者想開分店，直情即係啊，會唔會大灣區一個？選擇咧，咁相信頭先咧，陳俊博士咧都俾咗一啲指引大家啦，或者一啲分享啦咁樣。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粵港澳文化藝術人才交流協會主席啊，陳俊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往後再請 Johnny 上嚟同我哋多講少少好嘛？ 好， 多謝 Johnny， 多謝。 从触摸，常人陪你不。 我委屈你。遗忘世界，遗忘标准，被困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但我是你，因起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气气越要再无自己，被一般的要吞死，一阵如何离弃，打击你我包庇，斩得过是我欢喜，笑着去迎合你，做你带走是非，对你喜欢可歪理，前人毫无常，你未免否未，享受怪物美，欣赏你这种。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前台风期间，机场出现排长龙等候的士情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九号或十号信号一般只会生效几个钟头。如果陆路交通停运，最安全的做法是留在室内。他提出机场可否多腾出较舒适的空间，又或者利用邻近机场的酒店，减少旅客的不便。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知道机铁停驶的影响大，但是强调要考虑风险和安全因素，会同港铁仔细研究停驶安排。对于有意见指可以为港铁露天路段加上盖，林世雄说，港铁有不少露天路段，如果要加装上盖非常复杂和艰巨，相信成本不少。就台风下的士安排，林世雄又说会研究不同旅客站立的排队方案，考虑例如派筹或者利用电子系统，让旅客先留在机场等候。林世雄是说会研究不用旅客站立的排队方案，考虑例如派筹或者利用电子系统，让旅客先留在机场等候。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近期卫生署呼吸道样本阳性比例中，流感较新冠病例占较高比例， 現時新冠疫情平穩，未到高峰，而流感一般在一至三月出現高峰，目前是接種流感疫苗的適當季節。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近期成人流感的37個嚴重個案中，超過一半沒有打流感針，21人死亡，13宗兒童嚴重個案中亦有超過一半沒有打針，有1人死亡。至於新冠的嚴重個案不是太多，因為很多人曾經受感染或者接種新冠疫苗。他指出，本港新冠個案主要流行 XBB 病毒，由於上一次高峰期在4至6月，市民一般在感染或打針後4至6個月，抗體就會降低，預期11月左右再出現高峰。衛生署專責小組正負責洽購第三代疫苗，期望在11月底、12月能夠供應疫苗。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在北京会见访华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韩正表示，中欧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民、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发展潜力巨大。中方愿意同欧方加强高层对话和各级别交往，就共同关心的议题真诚深入开展沟通，进一步增进双方理解和互信，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新华社报道，博雷利表示，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又指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不单止造福中国人民，亦令全世界从中获益，愿意透过今次访华行程进一步加强欧中关系，确保年底欧中领导人会晤圆满成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有几阵雨，风势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有爆水管，蒲岗村道东行去彩虹村方向，近住崇华街啦，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交通都系正常。而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咧，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康湖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还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来印尼语顾问孙琪 Terry。 在印尼那种皮影戏我们就叫它做外因的。 看一套这样的华英皮影戏需要多长时间呢？ 最长的一套戏9个钟头。 9个钟头长过翻工。 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逢星期日晚8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会继续买翻5人车， 老公7人车方便好多嘅。 爸比，不如买大陆风车啊，好有型啊！ 如果爸比嘅新车好似彩虹咁多颜色，一定会好靓啫。 唉，好。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见证爸 B 彩虹战车嘅诞生。 唔系我拣咗音乐，系音乐拣咗我。冇谂过做音乐啊，但系偏偏咧喺我嗰个人生嘅旅程咧，音乐咧不断喺我周边咧，好似系喺度呼唤紧我咁。我永远做啲嘢都同音乐有关，即系去到边度都有啲音乐活动咧，硬系咧系我会参与其中。Hello， 我系伍仲衡，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个个减肥，唔通个个都知咩叫减肥咩？ 早运动之后咧，其实你出咗汗，促进咗你嘅新陈代谢，经络又疏通咗嘅话咧，其实不论你系水肿又好，肥胖都好，其实都会改善到嘅。 系， 但系问题点解有啲人咧越做身体越差咧？其实就系因为咧佢哋做运动嘅方法、强度、频率或者咧饮食上面失调。 要知道中医师点样教你正确嘅瘦身方法，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思芬同 Kitty 崔洁彤为你揾嚟 Stephanie 何雁诗。 我觉得唔好去作太多比较，尤其是系自己同埋其他妈咪咯。你要相信你自己个身体同埋你个心态，都要揾个好好嘅 balance。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一， 思芬、 崔洁彤， 第一潮妈。 你记得吗？ 我的心头有憾，是你不愿疏远。 香港电台制作广播剧，其中改编自小说《云上云上》的广播剧，主题曲就是由哥哥张国荣所唱。不知道这首《情到浓时》有没有勾起你追听广播剧的回忆？ 我欲无声消失晚风里。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我哋翻到嚟咧，我就想同你咧再分享一下咧去啲好玩嘅地方。 哦，喺边玩？ 总之系抵玩嘅， 抵玩最中意 啦。 系啦，冇错，荷包都麻麻地啦，你见到系咪？ 广州咧今年咧就推出咗个广东旅游年卡啦。 哦，几好喎、 啊。系啦，198蚊啫，去晒70个广东嘅热门景点，系、 嗯、 啊，无限玩仲要。 喂，有好多咧，其实大家都未必有去到噶。嗱，讲真，今次咁嘅香港人咧，上到去内地啊，或者喺湾区入边消费咧，好常常咧都系啊食下酸菜鱼啊，打边炉啊，食鸡煲啊，去商场咧，系好多噶。反而咧，你话去翻最传统，旧时我哋翻去大陆旅行啦，或者内地旅行啦，其实咧都系跑景点多噶嘛。 系啊， 即系譬如国家级几多 A 嘅一啲景点。或者去廣州，特別是、啊、可能我們在、流化湖那裡玩一下，或者在白雲山那裡行一下山樣。但是現在是不同了玩法的嘛，譬如去廣州、 啊、 我們重中之重去珠江新城吃買玩，那裡是最正的最新的樣咯。 還有我記得呢、啊、以前可能大家去旅行的模式呢、嗯、都是講一架旅遊巴上到去吃吃玩玩這樣，但現在已經可能因為高鐵、啊、或者港車北上、啊、等等、嗯、大家會選擇自己去玩的， 沒錯、啊、 而呢我見到呢今次最特別的地方呢，可能有一些景點呢一次的票價都已經220蚊了、 哦、 所以你198蚊是講 紧你任去， 系、 哦、全年任去， 哇、哦，真系 OK， 同埋系好特别嗱，我讲两 系人民币啊吓，一百 系啊系啊系，冇错冇错，系啊，我讲两个啊，其中一个叫做正极级地海洋世界，佢、 嗯、 本身门票都讲紧去到220， 诶、欸，這个我有听过， 系啊， 這個、海洋世界入边啲海洋生物咧，其实比香港嘅嗰个海水主题嗰、那个、主题公园咧，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嘅，有机会，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咯。因为水族馆真系好适合一家大细去玩去睇啦、嗯，或者玩水嘅地方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意出咗嚟啦。我自己记忆之中嘅，仲系你谂下，仲系动物园，仲系好长嗰条龙咁样。你谂下，其实依家内地，尤其是湾区入边，都几多唔同嘅一啲动物园，可以俾大家一家大细去感受一下啊，睇下动物啊，有啲唔同嘅动物去睇下，其实够你消磨咧一日有多嘅。因为点解咧？除咗话消磨一日有多咧，其实细路仔睇下动物咧都几 happy 噶嘛，而且个入场费又唔算太贵啦，对比周边地区嚟讲。 因为仲有好多咁，大家可能喺网上参考啦。但系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如果大家嚟紧可能有啲长假期，例如12月啦、嗯，有圣诞假，跟住新年嘅时候咧，诶、 啊， 不妨其实又可以 plan 一个行程， 啊、 然之后点样可以玩尽佢啊？ 咪同埋你唔热啊嘛，你明唔明啊？依家大家都有少少秋意啦。讲真，香港嚟讲，你都着咗长袖衫，我都着咗长袖衫啦。老实讲，香港嘅秋天同冬天咧系结合一齐嘅， 冇错。 其实同成个大湾区都一样噶，个气候都好似噶。我估计咧，大家真系咧真正冻嘅时间咧。真正嘅冬天同秋天咧，應該得三個月到嘅啫。 係， 咁你就要好好把握呢三四個月咧，做一啲平時啊，如果你作為一個住家男人啊，要 plan 自己啲小朋友啲行程嘅時候咧，啊點樣唔使哇熱辣辣咁樣。即係你諗下，熱就會暴躁，暴躁就會嘈交。但你梗係揾啲喂叫做陰陰涼嘅地方，又可以細路仔睇到動物，又唔會自己好猛整，又唔使流曬汗。嗯、個背囊咧就孭住細路仔件衫，有兩件衫，跟住咧自己咧又驚濕曬件衫，跟住又要孭住一件衫，又要孭樽水咁樣。 不過我個人 輕鬆啲咯， 俾多少少意見大家，就係咧或者提議大家下先，因為咧內地好多嘅一啲主題樂園啦，或者户外設施咧，真係完全冇瓦遮頭嘅，所以咧大家記得做好防曬啊、戴遮啊、戴帽啊，咁咧就係一個好完美嘅旅行啦。 嗯，咁啊，唔知大家可唔可以就發掘下唔同嘅景點啦，用下頭先講嗰個咧廣東省嗰個旅遊。 卡 就可以帮得到手啦。好，听日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 个票收好，界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牵不执被抱。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缓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 your。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 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有时间心跳惊我 ，Yes I know why know，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音符，并借你周到，假设烦恼。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同你讲下呢一个啦，咁我同你咧共同嘅嗜好咧，都关呢一个事嘅，就系咧讲下咧呢个澳门大赛车，因为咧、你又中意。驾驶嘅乐趣啦，咁你直情驾驶到去拍个节目啦，系有个自驾游嘅节目啦，咁样仲播紧啊嘛，而家 仲播紧噶，好兴奋啊，我觉得 系好兴奋啊， 系啊，啱啱介绍完大澳添噶， 哦大澳 系啊，我哋咧就将个节目咧唔止系带大家翻去内地玩嘅，梗系要介绍翻啲香港嘅地方俾大家啦。 近排咧，呢个面书推送咧，除咗大澳同埋义澳都有啲嘢玩，义澳又有啲新 咗，唔通系 系啊系。是啊是啊，有个慈善嘢嚟嘅，嗰个耕作系咁样，咁原来都几好啊！大澳负责水嗰边，又水上婚礼又剩嗰啲。 其实我哋都开拓紧一啲新嘅玩意俾大家嘅，即系例如系讲紧同大家做一啲手工啊，系、包括同大家一齐。做咸鱼啦，即系真系一齐落手落脚，点样整咸鱼啦？见 到你 写 咗 评论 有啊， 系啊， 要买虾膏啊，系时候入去大澳走一转 O K 啊， 等礼拜六日冇咁塞车。 同埋咧，少少提，即系少少嘅一个分享下先。系有冇了解过花胶？对花胶呢样熟唔熟悉啊？ 有熟就一定唔熟噶啦。通常咧，买花胶俾屋企人咧，通常春节嘅时候啦，即系买俾屋企人嘅时候。但系爹哋妈咪通常都话：，哎呀，仔你俾人呃啦！我无论买到几贵。系啊，几平啦，佢都系话我俾人呃嘅咁。 系， 咁但系我唔理佢啦，咁都系孝心孝心啦。 点解会咁样问你呢？其实咧，你知唔知大澳咧，其实有出产一只花胶咧？ 系咩嚟噶？ 系大家会抢住嚟卖，一只叫做白花胶。 白花胶 系啦， 白色个白 系啦，白色个白。 哦，白花胶 系啦。原因系咩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做手术咧，手术前咧食完之后啦，呢啲所有嘅嘢都系前人告知我哋嘅， 即系约定俗成话伤口愈合好啲嗰啲咯。 系啦，系完全唔同嘅。我系啦，你信唔信啊？呢个就真系，然之后咧你就唔 即系 touch 我又冇做过啲大型手术，我又唔敢咁样讲嘅。 冇错， 系总之就即系对身体好啦，咁啊又约定俗成嚟嘅呢个。 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下，原来系。原來花膠嘅品種咧都會有傳說上嘅，大家會有啲唔同。 喂，嗱，講澳咧，講完大澳，講完二澳咧，講下 澳門 啊。咁因為咧，我同你咧嗰、那個叫做共同嗜好，頭先我講啦，就係睇下車啦咁樣。咁啊，澳門大賽車年一度又出嚟啦，咁有 GP 賽啦，同埋咧有呢個咧公路賽嘅咁樣。咁就分兩個時段嘅，11月11號到12號有一節啦，11月16號到19號有另一節嘅。咁我咧就密羅緊。 估佢安排緊自己有冇機會落下 pit 啦。咁因為落 pit 咧、哦、就可以睇下郭富城啦。咁因為郭富城咧，阿郭天王咧都會參賽啦。咁平時咧都係馬場見到佢，都係離遠見到啊。有次擦身而過，咁我又唔想小 fans 上身又影相咧。人哋你知阿郭天王入到馬場，一家大細抱住個細路女咁樣，咁你係好尷尬噶嘛，同埋。大家都知道家長有保護主義，你又唔想個小朋友上鏡咧，咁、嗯、所以有幾次都少少尷尬嘅。不過調翻轉頭咧，就好想同 PC 去講咧，就係、是、今次咧澳門大賽車咧，其實都好多亮點嘅、嗯，而且咧過往過一兩年咧疫情咧，其實嗰個規模就冇今年咁大。今次咧就係將成件事咧都卷土重來啦，喺濠江嗰度咁樣啦。門票我幫大家睇過，百零二百蚊嘅啫。 是 有啲远少少，即係可能你话喂唔係转入去嗰个法甲湾或者转入去个东望洋湾嘅时候，咁嗰啲咁焦点嘅位梗係贵啲啦。咁但係你话正正常常睇下起步或者途中睇呢，百零二百蚊有机会啊已经可以买到呢个入场票囉。咁真係可以感受下汽车嘅魔力或者赛车嘅魔力，因为呢你闻下啲电油味呢都係抵呀。你知依家香港呢、嗯、其实都冇乜电油味闻啦，我哋都大家都揸电能车啦，而家开始咁，所以即系偶尔闻下啲油味咧，听下啲赛车声咧，系正嘅。我觉得 成个赛期好似维持咗六日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啊嗯、但系佢就系分咗两个礼拜完成成个赛程。 系啦、啊，就系十一、十二啦，头先讲咗两日，同埋十六至到十九号咯，咁、都啱嘅。讲真，澳门即系 啱啱呢个礼拜就开始个买飞。 系啊，想个产业链都宽广啲啊，同埋你都会想个经济效益会回报大啲。譬如我哋都会喺个文体类嗰度倡议，有阵时啲大型项目有冇机会拉长啲，譬如 Rugby Seven。即系横跨两个礼拜，咁当然人哋啲国家队啊唔系好肯咁样啦。但我哋自己谂，你谂下 Rugby Seven 如果玩到三个礼拜，你成个铜锣湾嗰个产业链都会被提高啦，系咪先？ 咁有阵时系真系 book 唔到酒店， 梗系。 所以你拉长咗嘅时候，你相对地，诶，将啲人流都诶再拉阔咗， 都可以试试咁样谂谂佢啦。咁所以就澳门都系小弟比较熟啦，又有多啲唔同嘅嘢食下啦，咁啊。今次咧又辣味又講一樣澳門好食嘢啦，咁咧就係澳門嘅一啲艇仔粉啊。 澳門艇仔粉 嗱，呢、這個艇仔粉幾十蚊啦，講得粉冇理由話幾百蚊啦。我通常喺電台可以同大家分享，全部都係啲抵玩嘢嚟嘅。係廿零三十蚊，咁佢係點樣咧？佢入邊有蠔啦。有一啲澳門特色嘅一啲小吃，有啲脆卜卜嘅叫魚片啦咁樣、或者有啲脆卜卜嘅魚皮啦，咁總之咧呢、這個艇仔粉咧就係、是、原來喺澳門方面係家傳户曉嘅喎。 哦，有啲乜嘢嘅先？裡面 亦都係隱世嘅，即係亦都係隱世嘅。咁隱到點樣咧？就喺舊區嗰邊嘅， 嗯， 但係佢係冇分店嘅，得一間嘅。嗰度附近嘅咁樣咯，係、啦，即係情況有啲似大家可能食緊香港仔嘅一啲魚粉啊，係就係啲疍家人啊或者水上人咧自己研發出嚟嘅嗰種粉咯。咁好似咧文說話食完之後咧，大家都覺得哇正喎，食個翻尋味咁樣。 但係裡面有冇啲咩餡咁樣咧？ 哦，有就係、有蠔仔啦，有啲炸到脆卜卜嘅一啲魚片啦，跟住咧有魚皮啦喺當中啦，跟住仲有，總之成件事都係海鮮嘅，但係用一啲好本地色彩嘅海鮮擺咗落去入面咯、可能有啲魷魚仔或者吊筒仔咁樣咯、 哦。 我睇相呀，呢個都係我朋友 send 俾我話，下次有機會你都要去試下。 呢、這 個係啊。几得意噶，所以即系你要去发掘下澳门特色嘅一啲菜式或者澳门特色嘅一啲小吃咧，其实仲有好多可以俾大家去发掘啦。 其实除咗澳门之外，香港仲有好多特色嘅，期待大家一齐发掘啦。 啱啊，冇错啦。咁啊，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嗱 ，PC 我系好拍档啦，就要阔别个节目一段短时间，因为有公务在身啦。咁啊，我都希望你公务咧快速完成， 好， 快完成咗之后咧就归队啦。系啊， 早日同大家见面。 翻嚟我哋继续咧湾区生活一小时，我到时咧就会储咗好多美食咧，就同你 share 嘅。 好啊， 好多谢 PC。 好，多谢晒，拜拜。